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俄罗斯的一些报纸辟了特辑。共青真理报登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影像美术作品，并载文指出，由于金日成同志的卓越领导，朝鲜军队和人民得以在祖国解放战争中打败了自称世界最强、几口宣扬胜利的美帝国主义者，光荣地捍卫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明天报列举具体的事实资料，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向年轻的朝鲜发动了战争，并为此投入了庞大的武力，但接连产生败将，受到严重损失，还遭到了可耻的大惨败。